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的。 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 样。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你肚子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我请您到现场去乐呵乐呵，也希望大家心情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放送的是笑动2010新春相声大典的演出实况。下面出场的这对应该说是老少配，有请徐德亮、王文林。 谢谢，谢谢大家啊，热情的掌声。 是，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哎， 我是一个小演员 啊， 我姓徐。 对， 我叫徐德亮 啊， 不值一提啊，不用鼓掌，没事啊，不用。我旁边这位了不得。 我有什么了不得？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我可不敢当。 你叫什么来着？ 不认识啊。 不认识。 你瞧， 认识，在电视上经常看见您。 对，有时候出镜。 就是这个名字呀， 啊、 有点忘了。您让我想想、啊。 哎， 我姜， 你看， 王， 对， 你去，对不对？ 是是是， 是王吧？是不是王， 姓王。 就是您是姓王是吧？ 啊，这么说行。 哎，王文林， 没错，你想起来，我是王文林。 王文林， 对， 有那么一个，刚才我听底下有说， 啊， 有点意思， 对， 对不对？ 这刚有人提吗？ 这一提这，我想起来了， 哎， 这有点意思是您的一个狗头语儿。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不就是老那个说那 狗头语儿？口头语 不是狗头语， 不是 哦。那原谅我，原谅我、 哎， 我是按照形象啊编的词儿。那个狗头语， 行行行，我长得就那么模样， 我就说这意思 啊， 就说这意思 是 确实啊。 啊， 咱们现在给大家说相声 啊， 要把大家逗乐喽 啊， 不容易。 那是 你得跟得上时代， 那是。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呀？ 啊， 得会包装。 还包装？ 那当然了， 干嘛包装啊？ 您像您这形象就是包装出来的。 我这怎么是包装出来的？ 这多么啊性感。 我这模样还那样？ 非常的性感啊。 是吗？ 你各位上眼 啊， 这脖子以上这就为全裸。对不对？ 不是你这我这也不能出门我顶一裤衩啊。 你以为你是福娃呀？ 你还别说，我这个脑袋反正是够亮， 没事老刮。 对， 为什么呀？ 啊， 包装啊。 哦，这就算包装， 形象的包装 啊，倒是为了漂亮。 各位一瞧都认识， 是 对不对 啊？ 你我走大街上没人认识 啊， 我盼着谁认识我呀？ 啊， 没人认识。 你瞧瞧， 人王先生上马路 啊， 老有人认出来。 是， 刚才门口认出来了 啊， 一老太太 啊， 哎，王文林。 对， 哎妈，您干嘛去？ 我妈再不认识我就干了，你知道吗？ 我就说这意思。 我妈肯定认识我。 包装的好啊。 啊， 对不对？ 是包装好， 什么都得包装。 什么都包装， 包装和宣传是一体。 哦， 现在您看看大街上各个的商店都在宣传 啊。是啊， 挂大条幅 啊， 冬装换季五折， 搞促销， 春装上市九折。 对， 门口还站人呢。 啊，对， 拍巴掌 啊， 各位要进去看了啊。哎，各位进看了啊！哎，冬装换季了啊！哎，请往里走啊！还有这样的， 这是为往里招人啊， 对不对？ 是啊， 门口小百货铺都往里叫人 啊。 您打门口一走 啊， 老板出来了，哎呦，这不是王先生吗？ 对， 赶紧赶紧进来进来， 哎哎哎，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啊！ 啊，那个老没来了您， 是 您伙计倒茶去 啊啊， 倒茶去， 别甭客气， 不认识 啊， 王文林， 对对对对。 咱们老主顾 是， 就咱这小店哪年人得花个三千五千的， 是买点东西。 倒茶去，倒茶去 啊！ 您看 啊， 茶端来了，您能不买点东西吗？ 啊，人家这面子在那儿呢， 对不对？ 怎么也得买点 包装宣传 哦， 可都能出去往里叫人 啊。 就一种买卖不能叫人， 什么买卖不能叫人？ 棺材铺， 这不能往里叫人。 三年不开张，不能往里叫人。 那应该往里让着人，和气点啊，不就开张了吗？ 哎呦，非打起来不可。 那不至于。 呵，掌柜的跟屋里闲得无鸡六兽 啊， 怎么就没人来买棺材来呢？ 嗯， 正这会儿您顺门口溜达过来了 啊， 掌柜的赶紧过来了 啊。 哟， 哎， 王先生， 哎，对， 里面请，里面请， 哎哎， 坐着坐着。 哎哎， 伙计倒茶去 啊。哎， 倒茶去啊。 别客气，别客气， 不认识啊。 啊啊， 王文林。 对对对对， 哪年不买不得买个三口五口的？ 没有。 老主顾了， 谁说的？ 来，您看看，哎， 啊， 这是新来的 哦， 石星的样子， 嚯， 这叫沙木十三元 哦。 您瞧瞧这盖， 嗯， 您瞧这杯， 真瓷实 啊。 你啊， 哎，咱，嘿，这跟给您定做的似的。 没有， 要不您躺里试试？不钉杠啊，不钉杠。 不行，这不能让人了， 对不对？ 这真不能让人， 不能让人。 对， 说相声的研究研究买卖， 是 因为我们就是商品， 咱们也算商品。 那当然了，各位花钱买票买的什么呀？ 买的是 欢笑。 对啊， 咱们得制造欢笑，不就是商品？ 哦，这算商品了， 这算买卖啊？ 哦， 对不对？ 是。 你要在过去来说 啊， 买卖的宣传最简单的就是一种 什么 吆喝。 哦，叫卖。 对， 哦， 这也没有成本。 对， 就凭嗓子。 是， 而且这老北京的叫卖可好听。 可以，那了不得了。 嗯， 那东西南北城啊， 哎， 东升翘扁的， 九腔十八调。 对呀，啊， 对不对？ 那讲究吆喝。 您同一样东西吆喝出来不同。 哦，多少样？ 你随便举个例子。 什么？ 这日子口正吃糖葫芦。 糖葫芦 好吃啊。 是啊， 糖葫芦吆喝东西南北城全不一样。 哦，这还各有韵调。 哎，您顺他这个韵调当中啊， 啊， 您能听出北京的城市规划来？ 嚯，有这么深？ 嗯， 还能听出北京的城市规划？ 对呀。 哦，那怎么回事？ 您看北城 啊， 我说的可是过去啊。 啊，是， 都是达官贵人。 是啊， 深宅大院。 对， 能好几进的院子 啊， 对不对呀？ 对， 所以一吆喝呢， 啊， 是悠悠扬扬，特别把声音透进去。 哦，北城是悠悠扬扬， 哎，韵味优雅。 那怎么吆喝呢？ 这么吆喝呀， 北城的 一捂耳朵 啊。 米来 还真是悠悠扬扬。 甭管多深的院子 啊， 您在最后一道院子拿了钱出去，一开门正走到门口。 没错， 对不对？ 这太好了。 这是北城。 哦，那别处 到西城 啊，西城 就短一点。 那为什么呀？ 东富西贵呀。 对啊， 西城有钱人多。 对， 但是政治级别不够。 哦， 院子很大，进深没那么些。 哦，没那么深的院子。 对。 哦，那西城 他一吆喝稍微短一点。 西城怎么吆喝？ 冰糖葫芦。 这好， 对不对？ 这可是比这短多了。 可是西城。 哦， 这不算短。 那还有短的？ 咱们南城。 哦，宣武崇文 过去都是平民阶级 啊，咱们都是大杂院儿。 说不好听话，贫民窟啊！ 啊， 大杂院儿 啊， 要不是那个墙外边接出一进小房子的， 对， 木板门 啊， 都是那个呀。 是啊， 一吆喝，您听着欺负人。 南城怎么吆喝？ 啊，不是， 这就完了？ 那可不是吗？ 哦， 那木板门啊，开个门就买了。 哦， 你在南城米来冰糖，等出去一看，六条胡同都出去了都。 哦，是跟不上。 就是。 哦，这还真是 不一样， 听出城市结构来了。 您看那个王府井， 哦， 东安市场， 哦，又叫新东安， 有一段时间叫东风市场。 是啊， 他那儿卖糖葫芦，吆喝又不一样。 东安市场怎么吆喝？ 糖葫芦蘸糖叫糖葫芦。 对呀、 啊，呵，吆喝好听。 怎么吆喝？ 刚占得， 呵。刚占得， 刚占得， 嘿，好， 你看看， 刚占得， 刚占得的 是 这么鲜灵 啊， 这么新鲜， 对呀、啊， 这么好 啊， 其实是昨天占的， 昨天占的干嘛？吆喝刚占得呀、 啊，咱们宣传啊， 哦， 我这是昨天占的，没人买了。 这有道理， 对不对、啊、 是 蘸糖叫糖葫芦， 对， 要是不蘸糖呢， 那是 山里红， 对，没错， 红果 啊， 现在都是搓堆 论斤 按斤卖， 对， 过去不是， 那是 穿大褂， 哦，大褂山里红， 哎，好多褂跟这斜挎着， 对啊， 吆喝好听极了。 怎么吆喝？ 还有两褂来山里红， 还有两挂山里红， 还有两挂山里红， 是 小孩一听不干呀、 啊， 妈妈妈妈给我钱、啊、给我钱，快点，还有两挂了， 等、啊、 出去一看呀、 啊，啊， 还一万多挂呢这， 不是一万多挂，干嘛吆喝还有两挂呀、 啊？它显得金贵啊， 哦， 能让您来买来， 是是是， 这个糖葫芦呢， 啊， 这是小孩爱吃的买卖， 对呀、啊，这个酸甜的， 还有小孩爱玩的买卖。 小孩爱玩的是 大小金鱼， 哎，小孩喜欢活物， 对不对？ 对， 您看那个龙须沟里头 啊， 还有这段呢， 小妞子，啊、 对呀、 啊，养小金鱼， 可不是现在这么大个呢， 我那叫龙井， 也就这么点儿， 小金鱼吗？ 那杆也就这么大， 没错。 可过去小孩没得玩 啊， 就爱玩那个， 是 一吆喝好听， 怎么吆喝？ 买大小来小金鱼。好听吧， 好好好， 这是小孩爱玩的买卖， 是 还有小孩干的买卖。 小孩能干什么买卖？ 六七岁七八岁 那还能干买卖？ 最大十来岁， 这干什么呀？ 送财神爷。 哦，春节这时候 就这日子口。 哦，送财神爷， 尤其到三十晚上， 对， 除夕之夜， 哎， 他上杂货铺啊， 啊， 进这么厚啊一摞财神爷 啊， 这单张纸印的， 对， 其实很糙， 是 这一摞呀 啊， 说现在的钱啊 啊， 成本五块钱， 也就那样， 这一摞五块钱， 对， 再卷一个卷儿 啊， 到天一擦黑 啊， 串胡同， 哦， 哪门都进， 是 大杂院进去挨门喊， 哦， 往门口一站 啊， 送财爷，送财爷来了， 哦。 您在家甭管您剁着馅儿呢，是揪着劲儿呢， 啊， 是擀皮儿呢， 啊， 听外边送财神爷， 啊， 您能不出去？ 那是， 赶紧出去，毕恭毕敬， 啊， 哎，接财神爷， 对， 他给您一张，您接过来。 哦， 接过来能不给钱吗？ 那得给人。 说现在的话，最少得给10块钱吧。 那是那是。 你要多点，给50，给100。 没错， 图个喜气儿啊。 对呀、 啊，对不对 啊？ 这一条胡同 啊， 多少人家啊？ 是 挨家送 啊。 最可气的呢，送到头他一琢磨呢， 啊， 又送回来了。 哦，来回走。 哎，又回来了 啊， 宋太爷。又来了，又来了，不能不要 啊！哎、还得要。 宋财神爷来了，我们不要了，这不成、啊。 没有， 还得恭恭敬敬 啊， 接财神爷。 对， 接过来 啊， 给钱 啊。 他这胡同串完了 啊， 可不是一个小孩 啊。是啊， 那一胡同里那么些小孩呢 啊， 全这样，受了受不了 啊。 您这打牌刚落听，宋财神爷，哎，喝，接财神爷。 是， 我碰，啊、宋财神爷，接财神爷。这一晚上 啊， 他送一晚上财神爷呀 啊， 他成财神爷了， 还真是。这小孩干这买卖挺好， 就是啊，这是小孩干的买卖 哦， 还有小孩起哄的买卖。 小孩起哄是什么买卖？ 卖砂锅的， 卖砂锅的、哦，拉一牌子车， 现在还有呢 啊，是 拉一牌子车，车上好多的砂锅， 对， 他在前面拉着 啊， 永远不能撒手。 那小孩干嘛起哄啊？ 你瞧，他在前面拉着走 啊， 他吆喝呢， 是 就俩字儿啊， 哪俩字儿？ 砂锅， 是这味儿。 小孩怎么起哄？他不能把那车放下打小孩去， 怕这砂锅碎了。 北京的小孩又淘气 啊， 只要有卖砂锅的，后边老跟着20-30小孩， 是 跟着跑 啊， 卖砂锅的 啊， 卖砂锅的， 哎， 你媳妇跟人跑了， 砂锅， 卖砂锅的 啊， 你媳妇真跟人跑了 啊， 瞎说， 瞎说呀。 对不对？ 哎，这还真是小孩起哄的买卖。 小孩起哄的买卖 是 过去买卖都讲吆喝 啊， 为什么现在少了？ 为什么？ 头一个都进了自选市场了， 对， 都有超市， 有柜台了。 二一个现在的东西贵， 对， 贵的东西电视打广告好不好？ 是啊， 干嘛吆喝呀？ 没错， 您多能看见中关村 啊， 那海龙大厦门口， 嚯， 有一主一捂耳朵 啊。 IBM 的电脑哎，赛过大蒜头了。您来几斤？ 这不能吆喝，这个 对不对？ 是， 这研究研究吆喝呀， 啊， 挺有意思。 你还真有研究。 但是我研究到头 啊， 我发现最好听的吆喝 什么？ 卖故意。 哦，卖旧衣服的， 而且有个对口的故意啊！ 啊，这我知道， 两个人一对一嘴的吆喝， 这特别有意思。 可惜没法给您学了， 为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会啊！ 哎，不不不， 现在没有人会这个。 我还知道这个，对口故意卖旧衣服，俩人一对一句儿。 您知道吗？ 我赶上了。 您这岁数，您赶上 了？那当然赶上了。 哦，啊、您会这个 啊？是啊，对口故意。 可得有撒谎，有圆谎， 这我知道，一人一句啊， 现编的词儿、 啊。对啊， 行吗？ 你不信，咱们吆喝吆喝。 可以啊， 这是大年初二，咱们好好给大家吆喝吆喝这个。 卖卖力气， 卖故意的啊！ 好好好， 大伙儿您听听， 就是卖旧衣裳。 对， 把这一抖了， 哎， 这就是旧衣裳了。 哎，您瞧咱们会不会、 啊？哎，咱们试试啊！ 来来来， 可有撒谎，有圆谎， 没错没错， 一对一嘴。 对呀、 啊，听着啊， 来吧。 哎，大了马的官儿啊， 二了马的官儿啊， 三了马的官儿啊， 四了马的官儿啊， 马官排队来了。 不是，我跟着你得吆喝着。 没听说过，哪还三马官出来了？ 那 我吆喝大马官， 我 你得把它怎么使、怎么用、多少钱，这个吆喝出来。 哦，这怎么使怎么用？ 要么要您干嘛？ 哦，是，这我知道了， 对不对？ 行行行 啊，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啊！ 你来吧。 哎，大了马的官儿啊， 哎，套子外边儿啊， 他没有袖子。 您等会儿吧。 嗯， 这马褂没袖子呀、 啊？你瞧，撒谎圆谎啊！ 啊， 我这撒出谎来，你得能圆上啊。 那我怎么圆呢？ 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那成坎肩了， 你吆喝出来呀、 啊！ 哦，哎，那是坎肩儿。 哦，这就撒谎圆谎， 这不圆上了吗？ 没问题了， 没问题。 你来吧。

下半时段又开始了，我是您的朋友雅娟，接着请您欣赏笑动2010新春相声大典的演出实况。下面要出场的呢是一位青年相声演员，也是一位很有创作才能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方清平，先给您带来一个单口小段。 最近呢不怎么演出了，现在演员不是都是下海经商吗？我也开了一家买卖，还是个大生意，全球首家超豪华七星级量贩式商务厕所。您要方便的时候您可以过去坐坐，去不了也没关系，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淘粪网，网址是 www.c.com， 您可以上我们这网上偷肥料种菜。有的观众就说了，现在这么些个公共厕所谁花钱上你那儿啊？您说的是咱们周围闹市区，我们那儿天通苑人口相当于半个越南，就一家公共厕所，改啤酒屋了。那些个出租师傅、小商小贩，就得采取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物业采取措施，死角都装了摄像头。问题解决了，你这解决了，他那没地儿解决去。超市倒高兴了，尿不湿脱销。我瞅准了商机，我开了这么一个厕所。您可能就是犹豫说，现在这厕所不允许收费，您说的是国营厕所，我这个厕所就跟那个机场高速一样，集资修厕，收费还贷。我这厕所气派，门口都是大条幅，这边写着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边是方便快捷风雨无阻，横幅是来不来有你，不有你不来。门的左边挂着我的巨幅照片，干嘛挂我照片啊？我本来呀想请孟凡贵老师当这个形象代言人，他不干，怕把自己搞臭了，我只能自己来了。右边是电影《三枪》的海报，开幕式在男厕所女厕所同时举行，男演员参加男厕所首映式，女演员参加女厕所首映式，小沈阳两头赶场。我又派了十几个孩子在那个十字路口啊往车上塞赠券，每张赠券可以免费小便一次，小便一次您可以积一分，积到了十分呢您就可以免费大便一次。当然了，一般人等不到十分，那您就得自己消费了，也不让您白花这钱啊，可以参加抽奖，奖品是家庭套票一张，您可以在节假日带着亲戚朋友上这儿放松一下。我说到这儿您肯定暗挑大指，方清平说相声不怎么样，真是开厕所的料。我也是从外地学的啊，前年上外地闹肚子，找了半天找着一家高档厕所，推门进去了，大堂里是一服务员小姐，身高1.80米啊，先生您有没有预定？这怎么预定啊？没这么有规律。请您换鞋。 跟洗澡堂子一规矩。先生，请问您喝点什么？我们这儿有红茶，有绿茶，来不及了。您什么都不喝吗？请付小费。什么都没喝还要钱？没要茶钱，跟您要小费。没钱，告诉我南侧在哪边。先生，我们这儿的服务员都是没有工资的，您不给小费，不能告诉您南侧在哪儿。没辙，给人钱吧。给完钱问我，大堂已经满了，您去包房吧。包房就包房呗。您是去普通包房还是去总统套间？总统套间就留着让总统拉吧。我就普通包房，最低消费388元，我吃进去才花20。先生，这钱不让您白花，我们赠送您果盘一个，388烙几片苹果。着急呀，进去吧。进了包房，服务员男的问我，先生，您是使用国产手指还是进口手指？自己带手指了。对不起，本店谢绝自带手指。我听着都新鲜，自带手指也可以，需要交15%的服务费，爱怎么着怎么着吧。马桶上一坐，先生，给您叫个足疗吧。再把我从马桶上蹬下来，先生，要不然找人陪您聊天吧，这都是电影学院应届毕业生。我说电影都让二人转演了，毕业生都跑这儿来了，没有坐这儿聊天的习惯。先生，您点个歌唱吧。我这姿势能唱歌吗？我也想也是，点歌不要钱吧？点歌免费，给我点一首，音乐一起我就唱了，就唱那首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这是冲厕所呢。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西话。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好，听众朋友，听完了方清平的这个单口小段，接着回到现场去。我们接下来请出的就是赵岩和富强。赵岩老师啊，作为名家，甘当绿叶，为富强捧哏，为您送上新春的一份祝福。 大年初二， 哎， 各位观众冒着严寒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是。 首先给各位拜个年， 不错。 嗯， 那个厕所管理员说完相声就轮到我们俩了啊。 哎， 这秃子太讨厌了，本来挺好的气氛，他搞臭了啊。没关系， 嗯， 我们重新振奋一下。 对， 因为富强来之前有准备。 有什么准备？ 很多朋友啊，比较关心我。太爱我， 嗯， 所以大年初二我一想，我来北展演出，我得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有什么准备啊？ 昨天比今儿天冷了。 初一 啊，大年初一，知道我上哪儿了吗？ 去哪儿了？ 很多朋友可能也去雍和宫。 干嘛去？ 给我自己这嘴啊 啊 开一下光。 啊， 还要给嘴开光呢， 就为了说话算数。 哦， 真的，昨天晚上我们在海淀影剧院演的， 嗯， 应验了。今天有人给我打电话，各位您试试， 怎么着？ 我不忽悠您，富强说话绝不忽悠您。 嗯， 您各位您试试， 嗯， 现在你给我鼓掌，不用太使劲儿， 嗯， 明儿早上起来买彩票，500万， 嗯， 开光的嘴说的， 500万， 掌声热烈点的，那没鼓的再来一遍，800万， 哇。 连鼓掌带架好了，税后1000万， 真的？ 明白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大部分是财迷， 哎，这财迷呀、啊， 开玩笑，大部分是彩民。 哦，彩民， 这咱们北京的朋友生活质量高啊， 当然了， 谁在乎这300-500万的？ 是啊， 哎，对，所以说质量高、生活水平高的朋友，他素质就高， 当然 了，哎，所以来这儿我得好好的给大家表演。对不对、 说点什么呀， 说点什么得给大伙介绍一下，刚才报幕员都介绍了、传帮带嘛， 是 赵岩老师大家都认识，中国十大笑星之一、说学逗唱无一不全， 讲究四门功课、 哎、您那是客气、可能有的朋友得琢磨，这么全才的相声艺术家怎么给富强这么一傻小子捧哏呢？ 那不 啊， 应该啊尽量帮助年轻人， 对，这是我们相声界的美德， 是 传帮带嘛， 对， 赵老师是长辈， 嗯， 我们是晚辈， 嗯， 老先生提携晚辈嘛，对不对？ 对， 赵老师这二年没少给我提携， 哎，这哎 提携、啊、 什么提携、啊、 就是那个传帮带嘛， 我就是往上低了你， 对，毁人不倦嘛， 是、 对不对？ 嗯， 毁多少人了？ 哎，这毁什么人呢？ 教诲，教诲。哎，各位啊、真的，所以我跟赵老师在一块儿、可以说对我帮助非常大。咱们年轻人得知道感恩 啊， 是吧？跟赵老师一块儿说相声，对我各个方面都有所提高。 是吗？ 刚才说全才的艺术家呀、除了智商有点毛病，没有任何缺点。 哎，不是，谁智商有毛病啊？ 孟凡贵说的。 孟。 他说您那脑子大脑结构跟我们这边的人不太一样，不是说了吗？ 不是，我这脑子跟你们有什么差异、 你还不相信？不相信哪位朋友胆大上来你晃一晃，他这脑子里都是水，哗啦哗啦的。 谁脑子进水了？像话不像话？ 太多了还往外滋呢。 什么？ 那天自己开车上二环了，大伙都喊、哎呦快躲开， 怎么 洒水车来了，是吧？ 越说越悬了，你 真不相信啊？ 不像话！ 不相信，当然大家测试测试你。 怎么测试啊？ 大过年的，咱也不耽误大家时间， 嗯， 非常简单，说一小故事就知道你智商高不高，信不信？敢应试吗？ 没问题啊， 没问题。我给在座的好朋友先鞠一躬，各位，我考他的问题都是智商在4-5岁左右的，您肯定都知道，千万别提醒他，对不对？大年初二，咱高高兴兴在这里一块儿把他气残废了，就算达到目的。 这孩子可够坏、 现在开始啊， 开始， 非常简单 啊， 这旧社会有一个地主养了一个儿子是个傻子、这个傻子傻到什么程度呢？ 嗯， 如果这个傻子活到今天，先说他有多大岁数吧、这个傻子活到今天，赵老师高寿了？ 哎，不是你问我干嘛呀？ 没有别的意思，随便问一下，您今年贵庚啊？ 贵庚干嘛？59岁 啊，傻子活到今年就59了，是吧？ 哎，我。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讲得更加生动一点，没有别的意思啊。傻到什么程度？问他什么问题，两个字的回答。 哪两个字？ 没有， 没有。 傻子，这天冷不冷啊？没有。傻子，你今年多大了？没有。 还是那俩字。 傻子，你结婚了吗？没有。 就是这俩字。 傻子吗？ 嗯。 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是。 后来慢慢这傻子就一点一点。哎，赵老师 啊， 这故事你听过吗？ 没有啊。哎， 谢谢各位智慧的掌声。这个人傻不傻你不用说，回家拿这个游戏考你们家的。 哎，我说富强 啊， 我问问你 啊， 你这故事讲完了没有？ 没有。 哎，我告诉你，姜还是老的辣。 这么大艺术家报复心这么强？ 什么叫报复心呢？ 没别的意思、 这一个故事能看出智商来吗？ 这个不能算。 怎么？ 运动员上场之前知道干嘛吗？活动活动，那叫热身。 是， 我这给你热热脑子。 哦，就是锻炼一下。 下面才正式开始呢。 下边怎么测试啊？ 咱们就说点咱们特别好玩的智力测验。中国人的习惯嘛，到逢年过节了，猜个闷，打个灯谜，对不对？ 对，过年就讲究这个呀。 你说一个啊？ 说 一个，不说那老的，老的都没劲。 嗯， 赵岩老师他们的年代呢，灯 灯谜有什么意思呀、啊？ 不是那个、啊，我从小就背这个呀、啊， 是不是？有吗？ 俺一学相声就是这个， 会吗？ 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啊，电扇是电扇，就是不转。 为什么？ 没电。 没。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嗯，打它不走，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这是 死狗。 你看大伙儿都会说。 全是这个呀。 我能说你那个吗？ 啊， 我能说你那个吗？ 不就这个吗？ 我们都什么年代了？ 啊， 还远看这，近看那个。我说这都高智商的 哦， 你甭说猜，你听都没听说过， 是吗？ 那让我说一个， 说 远看是手套， 嗯， 你听说过吗？ 手套， 听说过吗？说， 没， 完了 啊！你 听着，跟我长学问啊！ 来， 2010年了， 是 远看是手套，近看是草帽，又是手套又是草帽，猜上来吗？说， 不是 实事求是，猜上来，猜不上来。 不是这手套跟草帽 不挨着吧？猜上来 上、 啊，告诉你高智商的， 猜不上来， 猜不上来，宣布答案。 你告诉我， 远看是草帽，近看是手套，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这是 一顶草帽，一副手套。 走吧你们，没这么猜的。 哎呦，你这我就为了让你看得起我们，人家老艺术家看 打灯谜的规矩你都不懂， 怎么了？ 谜面是什么？谜底他就不能猜什么？ 下面就开始了，听着，非常简单。 哎， 我考你点智商稍微低一点，太难你也猜不着。两种食品打一种食品， 两种食品了， 听着啊。 哎， 知道别告诉他啊。 嗯， 巧克力吃过吗？ 吃过 啊。那就好办了。西红柿吃过吗？ 吃过、 啊、说巧克力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把西红柿打了，猜什么东西？ 哎，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艺术家不知道没关系，实事求是最重要，知道吗？ 不是，这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啊！ 听着啊 啊！ 巧克力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把西红柿打了，它一种食品。 这是什么呢？ 巧克力棒。 哎，这什么叫巧克力棒呢？ 你看这人还不明白，各位。 我解释， 咱北京话说，这人把那人打来，哟，你这人真够棒的、 啊， 巧克力棒，超市里都有卖的。不过可以理解你，对不对？你这岁数人没吃过这个，你净吃老玉米豆了。 嘿。不是你这个有点气人， 什么叫气人？你没猜上来啊？ 不是你这是。 再说你还猜不上来？ 你说吧。 巧克力第二次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第二次把西红柿打了，猜。 那就，不是还是 还猜上来？ 那 大姐都告诉你都猜不上来。 什么呀？ 巧克力棒棒啊！ 棒棒，嘿，好嘛！ 你姐这儿能奔到西四去？我告诉你， 不是。 再听一遍， 啊、再来。 巧克力第三次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第三次把西红柿打了。 啊，这我猜着了。 这是 巧克力棒棒棒。 哪位吃过棒棒棒？ 不对啊， 说华语行吗？ 不是， 猜上来，猜不上来， 猜不上来。 记住了 啊！ 巧克力第三次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第三次把西红柿打了。 这是 西红柿面呢？ 怎么是西红柿面呢？ 哟，那还不明白？我说他洒水车吧，各位。 再解释解释。 你想说这人打不过，人真够面的，西红柿方便面呢？ 不是你这孩子太可 惜了，哎呀，赵老师啊，您要连这没生活水平， 有 点提高， 新鲜的没有， 再来点新鲜的， 哎， 再新鲜你还猜不着， 来， 还是两种食品打一种食品， 什么呀？ 土豆吃过吗？ 吃过呀。 包子吃过吗？ 吃过。 好办了， 怎么着？ 土豆跟包子打架，包子打不过土豆，跑了，过了一条河，土豆没过去，猜吧。 这是 啊， 土豆棒不对，土豆棒， 你吃过土豆棒是吗？ 棒， 猜上来，猜不上来， 猜不上来了。 记住了， 什么？ 土豆跟包子打架，包子打不过土豆，跑了，过了一条河，土豆没过去。 这是 荷兰豆啊？ 怎么是荷兰豆呢？ 这还不明白，急死了。 再解释解释。 这包子过了一条河，这土豆没过去，这河把土豆给拦住了，这不是荷兰豆吗？ 嘿。我说你可太可气了， 跟他说相声我太费人了，我 不是你。 再说一个吧， 再来。 说包子跟土豆打的呀，包子给土豆打残废了， 这 蚕豆啊， 蚕豆。 包子跟土豆打架，包子给土豆一板砖， 这是 开花豆啊。 哇， 包子跟土豆打架，包子给土豆搁冰箱里了， 这是 豇豆啊。包子跟土豆打架，包子把土豆打流血了， 这是 红豆啊。包子跟土豆打架，包子把土豆扔粪坑里了， 这是 黄豆啊。 你走吧，走。哎呀，他哪儿淘换这么这一筐豆子这不？ 哎呀，我这简直我这太犹豫了，你怎么这么 太气人了？你 太气这样 啊！ 上来这半天，从刚开始到现在，一个猜不上来，我给您点机会，让您转转面子。猜上来一个，咱爷俩鞠台鞠躬下台。 哎，对，鞠台下躬， 鞠台下躬。 这个 日本话，你看气死我了。 你 说一个，说一个你们家的事吧。 你来吧，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我们家的事儿呢？ 春节了， 哎， 全家一块儿喝酒吃饭、哦，团聚吗？中国人的习惯 啊。 说你跟你哥哥、你姐姐、你弟弟、你妹妹， 啊、 哥我一块儿喝酒。 哦，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我们家 你大哥喝着喝着喝多了， 嗯， 走到屋外，右手扶着树，打一种动物，这你应该猜上来。你大哥那形象你，你琢磨琢磨。 不是我哥，大哥喝多了。 对，猜。 大家团圆， 哎，喝多了， 喝多了， 右手扶着树，打一种动物， 还得出去， 对， 还得扶着树， 猜得上来吗？ 还右手， 对， 还打动物， 对，你就说你猜上来，猜不上来， 这还真猜不上 来，猜不上来， 猜不上来。 我宣布答案，大家绝对说我说的合情合理。 那你说说， 赵岩老师的大哥喝多了，走到屋外，右手扶着树，打一种动物， 这是 兔， 兔，解释解释。 还解释解释， 嗯， 人喝多了什么生理状态？又扶这树、啊，这不是吐吗？ 这么个吐啊！ 哎呦， 嗯， 你弟弟跟你哥哥一样，喝着喝着喝多了，他不用右手，他用左手扶着树， 这是 野兔， 野兔。哎呀， 你姐姐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屋外，双手扶着树， 这是 母兔， 母兔。 说你妹妹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里屋，双手扶着你们家大衣柜， 这是 家兔。嗯，最有意思就是赵岩老师本人站好了， 哎， 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屋外，一边双手扶着树，一边脱自己裤子， 这是 流氓兔。 别说了你。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